删掉那是我说不出口的爱。 Baby， 直到我身边的闹铃响起，我才明白原来你在不在。 Yeah， 时间像是最锋利的武器，让我的大脑系统自动崩坏。我不要爱情的毒药，我该如何平静内心的浮躁。 Yeah， Goodbye，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FM97.4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求而不得，爱而无果，或许是人生的常态。于是我们变得犹豫，变得懦弱。多少次，即便是心中爱意汹涌，话到嘴边却只剩下云淡风轻。 风融成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上遥指千军阵，轻灯在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似相逢韶华红尘千盏灯。山水一程，风雪在一程，空竹针，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红酥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孤影，牡丹染铜樽，门城牧笛声，一人一门问君的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等。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恨未是尘，明月照不清离别人。君可见刺绣有一针，有人为你等。君可见下一秋分，有人为你等。飞竹寂寞恨，锦书画不成，情真意切守不尽鸳鸯枕。此生逍遥风月，收入刀醉山楼，泪湿玉枕暮暮夜 逍遥。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摇着千军阵，青缎裁七寸，看铁马踏冰河似仙风，韶华红尘千丈等，山水一程，风雪飞尘，红烛枕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红松树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孤影，牡丹染铜色，满城牡笛声，一人一门问君的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等，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照顾情侣别人。君可见刺绣有一针，有人为你等，君可见相依秋风，有人为你等，飞竹寂寞恨，锦书画不成，情真意切收不尽鸳鸯枕。数过情纷纷，转眼成归程，整个风里人，心人欲断魂，能请你一次花灯尘。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等，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成，明月照不清离别人。君可见刺绣有一针，君可见相依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寂寞恨，锦书画不成，情真意切收不尽鸳鸯枕。 从我拿起笔准备叙述你的细节开始，总是忍不住走神，真抱歉情话没写出来，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97.4，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在脑海里说说画画，思念你所思念的，聆听每一次的心跳。慢慢的空中不夜城。 天上是泪连连，一阵风一首歌摇晃思念，只恨年少爱逞强，微笑是轻言离别。 在春天过冬天，长眼睛冬眠，一颗心一种病不停落叶，究竟怎么那么长，打了绕了几千结。有没有一把剑可以斩下了藕断丝连？有没有一条线 能否扯散的缘， 不求情的最苦涩，逃不了的折磨，能诚实伤心说出口，别后十年依旧，不求情的最苦涩，关不住的离愁，甘下眉头又上心头，我好想再难活一首。 天上谁泪泪脸，他微笑他不话都看不见，我只听着你从前永远生长的誓言， 在沉淀过冬天，将眼睛冬眠，感觉将带幸福越走越远，有时不愿让一点，最后却失去一切， 有没有一把剑可以斩下了藕断丝连，有没有一条线能否扯散的缘，独唱情歌最苦涩，逃不了的折磨，能诚实伤心说出口，别后十年依旧，独唱情歌最苦涩，关不住的离愁，咽下眉头又上心头，我好想再暖和一首。唱情歌最苦涩，逃不了的折磨，但下次相识说出口，以后十年依旧，唱情歌最苦涩，关不住的离愁，咽下眉头又上心头，我好想再暖和一首。 机会见面，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然后开启心动模式。我是麦麦，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 Try again. 我很开心遇见你。 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FM 九七点四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Up if you feeling the vibe now. Hey, hey, hey, hey, hey. One song, two songs, go.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正在放送中，若是有缘那便皆大欢喜，若是无缘也要让自己无愧于心。这个季节是最适合思念的季节，连风中都带着一丝淡淡的哀愁。 面，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然后开启心动模式。我是麦麦，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Try again。我很开心遇见你。 好想每天都在你左右，让你感受我的温柔。还是什么？这种话听了。 全球的不睡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Why should we take it slow when it feels like gold with you? Can see the end of the show, the part when I'm growing old with you. We made it through some highs and lows, nothing but true. As time goes by, will you love me? Will you love me? Say it, say it, say it.